这是 David Barnes 给 LibriVox.org 提供的录音，英国伦敦，2008年1月。唐诗三百首卷二第81首，《长相思·其二》，李白。日色已尽花含烟，月明欲宿愁不眠。照色出庭风黄柱，蜀琴欲奏鸳鸯弦。此曲有意无人传，愿随春风寄燕然。忆君迢迢隔青天，昔日横波目，今成流泪泉。不信衾肠断，归来看取明镜前。完，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